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u Gai Leng, Young Rock Song, Lock Wu Wan Ga. 讲到呢个《生化危机二》啊，重制版啊，可以话系即系好多游戏迷期待，咁啊应该咧就快同大家见面啦，因为廿几号咧就会有得买嘅，咁啊唔知会唔会抢集啊，咁就可以早啲同大家见面啦。不过咧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就话而家呢一个嘅 demo 咧吓、啊，都即系有唔少人有玩过噶啦，咁就呢个 one shot 啊 ，30 minutes。咁啊，我同阿生喺度讲话啊，咁啊照计咧。即係嗰個 demo 俾30分鐘嘅時間你玩呢，基本上你慢慢體驗，其實就算你行得幾快都好啊，應該就唔會可以體驗完個 demo、嗯。 即係我形容係十集八個系統囉，咁樣俾你攞返個感覺咁樣啦。 係啦，咁但係你就係估唔到呢，即係而家你知喺即係遊戲界入面有好多嘅玩家都鍾意挑戰呢個 speed run 㗎嘛。即係呢就其實唔攞咩寶物啊，唔攞咩道具啊。 基本上係直行直過。 係啦，同埋就係攞啲所謂 key items， 即係咧淨係用嚟過關嗰啲重要物件咧，佢先至會攞嘅。咁咧以往咧就呢一啲嘅即係 speed gamer 嚇、啊，咁就淨係會挑戰遊戲嗰個嘅即係完成嗰個速度嘅啫。咁但係估唔到而家連 demo 都唔放過， 係都係一樣要咁快係嘛？ 一樣要咁快。咁啊，之前我哋講話呢個30分鐘嘅 demo 咧犀利嘅，即係喺網上面咧有一啲嘅即係玩家就分享啦，佢哋咧只係用咗咧三分鐘時間都唔使啊，即係啊，如果講30分鐘咧，係嗰個體驗嘅話，佢十分一時間都唔使， 就快到咁樣， 係完成咗個 demo 啊！咁啊，過程入邊真係淨係玩呢一個嘅即係落 key items 同埋過關就算㗎啦。 係，即係當然呢個都係要一個極度熟悉本身隻遊戲嘅朋友先做到啦。 係，因為其實佢就之前咧已經係即係可能係電腦版啊，已經係試過玩過 demo 㗎啦。咁之後後屘咧，佢就喺 PS4 平台上面咧就再做一次，咁淨係第一次玩啫，第一次嘅 try 啊，尝试咧就已经系讲紧两分五十几秒。 咁佢哋觉得点样咧？呢两分几 好快咯。咁啊，跟住佢真系好得意，好似话官方有原来讲话，原来你太快完成嘅话，即系你系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完成嘅话咧，你可以再玩多次。 哦，系啊， 系啊。 我仲以为系即系原来咁样玩完就算噶啦，即系官方最多话啊，有个最快纪录就系咁多，因为有 record 嘅咁样。哦，原来佢俾你玩多次嘅。 系啊，咁呢一个就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即系分享啦，咁都可以话系即系喺新游戏上之前咧，就即系吊一吊人啦。其实我都有谂过嘅，因为咧呢一款游戏咧，我应该都会玩嘅，可能到时候可能即系喺网上面直播同大家一齐研究分享一下。咁即系呢个详情可以留意翻啦，即系去我 Facebook 嗰度啦，乌加伦咁你自己搜寻一下。咁我如果真系会直播嘅话咧，就会 update 大家噶啦。好，咁讲翻啦，即系丧尸游戏，除咗大家好期待嘅呢一个即系 Resident Evil 啊 ，Biohazard 2嘅重制之外咧，咁亦都最近有一款手机游戏咧，咁就即系终于登陆香港啦。咁就呢一个明日之后， 系 咁啊，系由网易游戏咧就系、是、出品嘅一款游戏啦。 你睇听个名咧，就即系大家唔好谂歪，就同当年嗰套《明日之后》系冇关系嘅。 系 啦，嗰套就讲天灾噶嘛， 嗰部灾难片 系啦。咁呢个咧就真系一只打丧尸嘅游戏嚟嘅。不过佢打丧尸之余咧，其实加咗好多咧，大家其他喺其他游戏上面熟悉嘅一啲游戏元素嘅。 系咁先讲下呢一款游戏咧，佢就除咗系一款射击游戏咧，佢亦都更加似系一款嘅求生游戏。 嗯， 因为故事咧就系发生喺当个世界沦陷咗啊，即系又周围都系丧尸嘅 病毒啊， 咁啊。 即系你作为个玩家，你点样样算呢？咁个古仔一开始嘅时候，咁当然都系俾你揀你想要做男仔定女仔啦。咁之后咧就讲你咧喺一架嘅货车上面就租一群嘅丧尸咁样袭击。咁跟住咧就系、一个教学模式啦，你就会即系同一个嘅 NPC 啊，咁就会周围走嚟走去啊。喺过程入边咧，你就会开始学懂啦。哦，原来咧你会可以喺周围咧搜集唔同嘅素材啊。咁嗰啲素材有啲可能系爱嚟即系医疗自己啊，有啲可能再嚟起一啲嘅工具啊。咁跟住个过程，你就会即系接触到唔同嘅丧尸啊，唔同嘅怪啊。咁嗱，个玩法个界面咧，我先讲咧，其实。在进行即系打斗啊射击模式的时候咧，系几次而家大家玩开嘅食鸡嘅。 冇错，因为嗰、那个你如果上网揾一揾个画面嚟睇咧，基本上嗰个角度咧，你嗰个人嘅角度咧，系同食鸡冇乜分别嘅，甚至乎啲操作啊，嗰、那个嘅大细啊，嗰、那个比例等等咧，其实根本上咧，你觉得诶同食鸡嗰个设定其实真系差唔多个，只不过嗰个背景变成系一个互相厮杀嘅游戏，变成一个做叫做你自己一个去求生存。对付的是丧尸而不是人的一个游戏咁。 系咁啊，当然在嗰个过程入边，你都可能有少少似玩食鸡咧，咁就系即系有啲背包啊，有唔同嘅工具要执啊，咁你亦都会系即系有限度地咧，系有啲嘅空间系俾你放嗰啲物品。咁如果冇嘅话，你都可能要丢弃啊咁。咁我感觉系真系同食鸡系有几分相似啦，但系真系实际玩过咧，我觉得嗰个操作嘅流畅度咧。都是略为逊色少少嘅， 即系冇食鸡咁顺嘅， 冇咁顺嘅，我觉得啫。咁而嗰啲嘅即系按键啊，嗰啲嘅即系例如话入子弹啊，点样样令到嗰个嘅角色系跳啊、跑啊咁，咁同食鸡都好似嘅。咁嗱，但系咧，头先阿生都有讲过啦，即系佢除咗系即系一种嘅射击游戏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个嘅求生游戏。点解咧？因为当中咧你会系即系可以用一啲嘅素材啊，例如你可以揼石头去采矿，咁咧你亦都可以去伐木。咁咧，你用嗰啲素材嚟做咩咧？一开始嘅时候，你就可以做一啲好简单嘅工具啊，例如话整刀啊，整一啲嘅斧头啊，啲嘅锄头啊咁。咁跟住再进而咧，就因为其实呢一隻嘅游戏咧，就系佢系一个求生游戏嚟嘅。咁当例如话你一开始嘅时候，你身处喺一个嘅即系森林入边咁先算啦。咁你求生啊嘛，咁即系话你都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嘅即系聚脚地咁样样，咁所以咧你就变咗好似玩 Minecraft 咁啦。你搜集埋嗰啲素材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帮自己嚟搵一个合适嘅位置啊。咁啊，系啦，起屋啦开始。咁而讲紧嘅起屋嗰个方式咧，真系有少少似呢一个 Minecraft 啊，或者系 Fortnite 嗰啲咧，咁就会慢慢揼出嚟啊。咁当然佢揼嘅流程咧，同你玩 Fortnite 就唔同啦，因为佢冇揼得咁快， 同埋啲画面都冇咁色彩艳丽嘅。 冇错。咁但係呢，你都真係好似 Minecraft 咁樣，你可以即係因應自己嘅喜惡啊，咁就可能即係整嗰啲屋嘅門啊、窗啊擺邊度啊，入面嘅傢俬點擺啊，點樣起嗰啲牆啊，完全可以自己設計嘅。 同埋我覺得佢今次呢幾小心㗎，即係遊戲公司方面。因為你要你就咁聽呢，我一隻打喪屍嘅手機嘅遊戲，你加上仲要求生，頭先提過要搵資源等等，咁要起屋啊，咁多嘢做，我仲點打喪屍呢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呢呢只游戏有个即系几特别嘅设定嘅，就系同时间都系有关嘅。因为根据一啲嘅即系玩家讲翻就话，当你去玩呢个游戏嘅时候咧，日夜咧会随住系统时间改变嘅。咁当然唔系根据真实嘅时间嚟，而根据游戏里面嘅时间啦。系咁就讲到咧，原来早上嘅时候咧，因为望得远啲、望得清楚啲咧，系连啲丧尸嘅行动力都会低啲嘅。佢哋唔会即系好接近，或者甚至乎主动攻击即系玩家咁样啦。咁啊，所以即系啲玩家就话你要喺朝头早就尽量收集多啲之后要用嘅资源，咁夜晚就唔同啦。夜晚咧，原来你睇嗰啲画面咧，就算比较近嘅距离咧，你拎个电筒都好啦，都唔系照得话十分清楚嘅。咁加上原来夜晚都系丧尸会主动出击嘅一个时机嚟嘅，咁所以咧啲玩家就话尽量即系喺天黑之前咧就搞掂好晒所有嘅资源，拎晒翻去安全屋你真正嗰个地方咁样。咁就算你安全屋可能你周围执下嘅时候，咦好远咁样，咁佢哋都建议就话你可以匿入山洞嘅， 咁總之佢話夜晚咧就真係千祈唔好暴露喺一個户外咁樣。咁同埋有另外一點幾有趣嘅就係、是、咧，因為正常我哋玩呢啲咁嘅遊戲，咁啊有條叫做血啦，即係個血量，你嘅生命值有幾高啦。咁佢咁前嚟呢隻遊戲咧有一個叫做健康系統嘅，咁特別咧當嗰個遊戲去到冬天嘅時候咧，因為佢都有四季噶嘛，或者你淋緊雨嘅時候咧，原來嗰個氣嗰、那個嗰值 温度 係會一直跌嘅，即係假設如果你嗰條巴係跌得太低嘅話咧，原來係會患上感冒 嘅。係因為佢就有一個所謂嘅即係寒冷系統啦。咁如果温度太低嘅時候咧，你體温咧就會不停咁樣下降啊咁。咁即係如果唔好好留意嘅話咧，就好似頭先阿生講啦，即係可能你會病嘅。咁再加上就係入邊亦都有呢個飢餓值嘅系統啊。即係咧，如果你係長時間唔理自己嘅身體嘅話，佢係話入俾你知佢肚餓嘅。 係冇錯。 咁當你肚餓起上嚟嘅時候咧，都係會嚴重危害你嘅生命值嘅。總括而言，即係佢除咗係一款即係話好似玩開食雞咁樣嘅射擊遊戲咧，佢亦都不單止係咁簡單嘅，佢都入邊咧即係有好多求生各方面嘅設定，即係你係要留意住嘅。 咁幾細緻幾有趣啊！同埋頭先我提過，即係如果你凍同埋淋雨嘅時候咧，原來話如果你拎住個火把咧，或者製造一啲火溝咧，所謂即係嗰啲火堆咧，都可以幫你舒緩嗰個即係健康值下降嘅跡象嘅。咁所以覺得呢一啲又幾細心，同埋亦都係其他即係手機遊戲係未必出現嘅一啲嘅即係玩法嚟嘅。 係不過咁頭先我哋講咧，都只不過係即係呢一個遊戲咧一啲好基本嘅 一啲系統啊。 因為當你隨住等級升上嘅時候咧，咁就可能多啲其他唔同嘅玩法啦。轉頭翻嚟可以再講多少少嘅。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乌家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剛才呢就讲起最近啱啱同大家见面嘅一款手机游戏啦，叫做明日之后。咁呢一款游戏呢就係、是、一款即係、就是、射丧尸嘅射击游戏。咁 表面 之间亦都係一个求生嘅游戏。咁因为剛才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即係呢一个游戏入面一啲基础嘅设定啊，咁你即係操作住嗰个玩家无时无刻啊喺呢个末世嘅情况底下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啊，会唔会太冻啊，会唔会太饿啊咁样。咁其实真係喎，讲真係我哋剛才就咁讲都已经结合咗几款嘅元素啦，有 Minecraft 啦，又有呢一个嘅食鸡啦，甚至乎有少少荒岛求生，即係如果大家以往有玩过荒岛求生嘅话知道啦，即係当你流落荒岛之后，咁你係随时留意住自己嗰、那个即係身体嗰个可能饥饿度啊，咁但係又要即係个过程去做好多嘢啊，例如伐木啊，起嘢啊咁㗎嘛。咁呢一个游戏呢，当你随住等级呢慢慢提升之后呢，咁佢都开始开放多啲嘅唔同嘅地图咧，就俾你即系可能去体验啦。咁例如话当中咧有一啲几得意嘅，因为头先我哋讲过啦，佢一开始嘅时候即系都可能喺森林啊一啲郊区嘅地方嘅。咁喺郊区嘅地方相比之下咧，就系较为和平一啲嘅。咁但系咧当你有机会即系随住等级提升之后咧，你开始踏入去一啲嘅城市啊，人口密集多啲嘅地方嘅时候咧，你有多个选择啦。即系喺呢个末世入边咧，最中意就咩咧？考验人性啊嘛！究竟你系想做好人定系坏人呢？咁点解咧？因为喺入面咧，佢有啲嘅地图开放之后咧，你可以选择就系咧同其他即系玩家又或者 NPC 咧就系、是、进行互动。咁啊就系讲紧嘅就系你系会想系做一个嘅即系掠夺啊，定系你会即系维持和平啊？见到其他人系选择即系 帮手保护 咧咁。咁呢一个即系都系呢一个游戏嘅一个玩法嚟嘅。 咁同埋呢一个游戏即係细致嘅地方就係佢有好多系统呢，我諗都係其他即係游戏係好少见嘅。咁譬如佢首先有啲射击训练啦，咁同埋佢始终係一隻 online 嘅手游啦，咁所以呢其实佢日常都有啲即係每一日都有啲悬赏任务可以俾大家去做啦等等。咁同埋你睇返有一个几有趣叫做营地巡逻嘅系统啊，咁就话呢要加入啦或者创建咗一个新嘅营地呢你先至会有嘅。咁每晚七点咁就玩家可以喺营地嗰个告示板里面接任务，咁一日一次，咁然后呢就做一啲普通巡逻路线咁样嘅个任务，就係、是、即係你可能围住某个路线去 咁样行一个圈， 成队人行个圈係啦，咁你就每一日就做一啲咁嘅嘢，咁就可以扭到得到某一啲嘅奖励咁样。咁呢啲都係我諗係比较简单但又贴合返 嗰個遊戲主題嘅一啲特別每日任嚟嘅。因為我之前玩過好多手遊咧，其實佢做嗰啲任務咧，所謂即係每一日叫你希望可能開一開隻 game 嚟做嗰啲任務咧，其實同隻 game 嘅故事本身可能冇乜關係嘅。咁但係呢一隻咧，又真係會即係有少少心思就諗翻啊，可唔可以即係諗下係咪可以巡邏嘅營地咧？雖然個營地大家喺屋企啦，咁有啲咩可以喺嗰度變化出嚟咧？咁我覺得呢點咧，設計者咧係算係真係有用心諗過嘅一個環節啊！ 即係其實個感覺似咩咧？睇 Walking Dead 咯，咁、因為你即係講真，如果大家有睇過 Walking Dead 嘅話，咁就知道即係當你即係身處一個啊喪屍橫行嘅一個嘅世界嘅時候，你每日嘅日常係做啲咩啫？都係呢一啲噶啦，不外乎嘅就係、好啦，咁除非有即係其他嘅敵人啊，講緊嘅係人類唔係喪屍啊，係來襲嘅啫。咁有部分就係負責去對付佢哋啦。咁、但係如果假設冇人嚟搞你嘅話，咁你每日嘅生活日常就係、出去出邊搜集一啲嘅物資嚇、無論食物又好啊、藥材又好啊，甚至乎可能係一啲嘅即係建築材料啊咩都好啦。總之係所有資源出去搜集，有一隊小隊去做嘅。咁另外有一啲嘅即係隊伍咧，可能就係負責就係做巡邏啦。咁、就係保衞住自己嗰個地盤啊。 有啲又可能負責種嘢啊。 係啦，有啲就可能負責就係做栽種啦。係啦、其實佢喺呢一款遊戲入邊都有嘅，即係我見到就係、例如你可以咧就係喺假設喺森林入邊生存先算啦。咁你可能會喺嗰啲嘅郊區入邊咧會見到啊其他嘅動物，例如可能見到即係豬啊、 熊啦、 熊啊咁。咁因為咧你係可以自己去製造武器，即係除咗你可能執到一啲嘅槍械之外啦，咁、同時之間你都可能用到弓箭啊、用到刀啊咁。咁咧你可以即係進行一啲嘅狩獵嘅。咁當然即係喺呢一款遊戲入邊，即係主要都係如果你係想同動物互動嘅話，就以狩獵為主噶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因為呢款遊戲咧，即係佢個設計入邊就係、即係驚大家即係淨係對電腦啊，即係求生嗰個過程咧玩得耐會覺得悶。咁所以咧佢喺個遊戲入邊亦都加咗真係慢慢頭先我哋講過入邊一啲其他嘅地圖啊。咁就真係如果你係一個玩家係中意同其他嘅玩家係進行廝殺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嘅。咁佢個地圖我都覺得幾豐富嘅，因為咧即係除咗係一般嘅城市啦，咁亦都有啲即係遊樂場區啊，咁咧喺入邊即係除咗你係同對方係可以不停進行廝殺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即係比較特別一啲嘅物品係可以執到翻嚟嘅。 係，例如亦都有唔少咧嗰啲，因為我覺得個電影感都幾重嘅，即係基本上咧，我覺得係一隻 make sense 嘅遊戲，我會形容。即係我都係嗰句，有好多遊戲咧，你做啲嘢咧其實冇乜目的嘅，即係特別係啲每日要做嗰啲嘢咧，你都係撳完。算咁样咧，跟住继续交差咁。 咪就系纯粹为咗升 level 升等咯。 系啦， 或者赚钱咯。 咁但系我几欣赏呢一啲就系即系用个心去谂下，至少嗰个任务你同你就算自己一个人又好，你 online 同一啲你唔识嘅人都好，至少大家系做紧同一样嘢，有真系俾到嗰、那 个关事噶嘛。 系啦，系真系俾到嗰个感觉你咧。哦，而家咧我喺呢个世界里边咧，因为夜晚要去巡逻啦，咁我要就联同咧一齐住喺呢个营地，我未必认识嘅人一齐出去做呢个巡逻添。或者去做某一啲嘅任務，去攞某一啲嘅物資嘅，其實呢一啲咧都係幾相似嘅，同一啲即係真實嘅環境，或者啲戲啊、啲劇啊咁。所以你講 Walking Dead 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唔錯嘅形容嚟嘅。咁所以大家有時間都可以 download 嚟玩下，因為都係一個唔錯嘅體驗啊。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今時今日就玩即係遊戲嘅話，即係通常啊就手機啦嚇、即係喺Google Play 又好啊 ，App Store 又好啊，咁你 download 上架嘅遊戲，咁再唔係嘅就可能就係玩即係唔同遊戲廠出嘅遊戲機啦，即係家用機又有，手提機又有。咁但係追溯翻咧，曾幾何時喺網上邊啊，即係講緊一啲嘅網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網頁遊戲噶嘛。 係呢、這個網頁遊戲。 戏呢四个字，我谂如果你俾而家啲零零后，佢应该唔知系乜嘢嚟嘅。 系 嗱，话说当年我哋即系差唔多开始用电脑玩一啲网上嘅游戏嘅时候咧，唔系只只都好似而家咁样，即系啲画面咁靓啊，故事性咁强啊，嗰啲难度咁多，唔同玩法啦。咁唔系咁样嘅，有好多系比较简单一啲嘅游戏，就系、譬如你一开嗰个网址，去到嗰个网页咧，基本上佢已经系一个游戏嘅画面嚟噶啦。咁你就喺上面开始就去玩唔同嘅游戏咁样啦。嗱，最经典嘅都莫如系，譬如第一，我谂大家有一个一定系记得嘅，就系嗰啲你要无啦啦醒就话你自己困咗喺某间房， 系 嗰只脱出嘅游戏啊，即系你喺个房间里面又开下柜堂，又开下柜， 即系逃出密室， 系啦，又搵下本书，咁然后就逃出密室，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经典例子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嘅，譬如什么火柴人系列啦，主食系列啦，我形容下，有一个叫做咁同埋 DNA 系列啦，呢、這个谂要知嘅人都知系咩嚟噶啦，即系啲育成嗰啲嘅游戏啦，讲紧系女仔啊，咁所以呢一啲嘅经典嘅网页游戏呢，我諗都陪伴咗唔少，即係八九十后成长嘅时候呢，都唔多唔少一定有玩过啊。 咁关于呢啲嘅游戏呢，经典重温转同我哋可以讲啊。咁但係讲呢啲重温之前呢，我想反而讲下呢， 其实新嘅 喎。係新嘅，即係 好神奇。 而家即係买少见少㗎嘛。咁因为即係呢一个太古之达人呢，咁大家都知道喺好多嘅唔同游戏嘅平台呢都曾经推出过㗎啦。咁一定就算你冇玩过都好啦，你都应该见过㗎。咁有啲真係好犀利，以前喺机铺嗰啲呢，知太古呢。 哇，嗰啲表演咁样 㗎嗰啲。咁最近呢就有网民啦，就制作咗一款呢非官方嘅太古之达人嘅网页版游戏。嗱，呢一个游戏呢犀利嘅地方就係呢，佢真係唔使安装嘅。咁呢你只要呢去佢个浏览器嘅话呢，直接捞完之后呢就可以玩㗎啦。咁佢更加犀利嘅地方呢，佢係唔单止呢係你手机玩你电 screen 啦、啊。咁如果唔系你电脑玩都冇问题啦，佢仲支援呢个 USB 手掣啊，咁仲加上可以连线呢同其他嘅玩家进行一个对打模式添㗎喎。咁所以都可以话係即係作为一个网页游戏嚟讲啊，相当之丰富喎。 你讲对打模式，我想问呢个对打模式本身喺家用机做唔做到㗎呢？定係佢家用机都未做到，但係佢网页版已经做到。 都做到㗎、 哦。都做到㗎啦。 都做到嘅，都做到嘅。 因为太耐冇玩啦，我都呢、 這个。咁嗱呢一个嘅网页呢，我就即係上去睇过嘅。 如何 啊？初呢我都諗緊，即係作为一个叫做下非官方嘅游戏，咁应该入面即係玩到啊嘅内容唔算话丰富啊，咁但係碌下碌下都发现喂唔係喎，入面嘅歌呢都真係都几多下喎，因为佢无论係嗰个游戏画面啊，甚至乎嗰啲歌曲啊，同原装嘅太古之达人呢是一样的。咁呢基本上你只要入到去嗰个歌曲入面啦，咁进入咗游戏画面啦，咁你就即係如果用电脑玩嘅话呢，你咁即係 F 制啊 J 制啊就打鼓面啦， D 同埋 K 呢就係打鼓边啦，大家都知㗎啦，太古达人都係咁㗎啦，即係红色嘅话就係打鼓嘅中间部分， 蓝色就係 打旁边嗰度㗎嘛，所以就有 boom 同埋 pat 咁样嘅两个嘅效果㗎嘛。咁个过程呢就係即係跟住你个节奏去慢慢打，咁即係越系中得多嘅话呢就越高分，就越容易而可以过到关咁样啊嘛。咁但系呢一个游戏咧，我都好奇怪，因为照计佢咧，就因为无论你讲紧本身游戏嗰个嘅侵权啦，甚至乎入边嗰啲嘅歌曲，我都有保留，究竟有冇授权啦？照计呢一啲游戏应该营运得唔耐嘅，咁但系到我玩嘅时候咧，我见佢仲营运得唔错，咁所以唔知呢一款游戏可以存在几耐啦。 系咁，喂，随时佢可以 update 啲新歌嘅，如果你咁讲嘅话，因为又未必真系咁容易监管得到，因为你知网上始终你要监管嘅嘢实在太多啦，咁特别系啲版权问题，老实讲啊，有好多地方都系播紧一啲歌系未必系即系合法噶啦，咁照样都系有好多嘢可以提供到俾你嘅。咁呢一啲唔系官方授权嘅游戏咧，有可能真系会规避到呢一啲。咁同埋咧，我喺度谂紧，哇！如果呢个自由度咁大嘅话，会唔会其实唔单止一啲我哋熟悉嘅歌曲，甚至乎一啲完全喺任何正统太古冇出现过嘅歌曲，都有机会可以有呢一只即系出现喺呢一只嘅游戏上边咧？嗱，呢个其实系佢哋嘅弹性嚟，亦都系佢哋嘅好处嚟噶。就睇下佢哋自己即係個做法點樣啦，因為我見到某啲即係香港出名嘅討論區呢，其實都已經開始討論緊呢一隻嘅遊戲，大家都覺得好驚訝，咦點解網頁版都玩到而且都尚算順暢嘅呢？咁啊， 係咁啊，其實即係講起一個網頁版嘅遊戲呢，即係我諗返起以前呢，咁通常即係嗰啲嘅網頁遊戲好多都係用 Flash 嚟做㗎啦，咁頭先我哋約略講過一啲即係我哋玩過嘅一啲經典回憶，咁所以即係而家都可以同 同大家回顾一下，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自己最深刻嘅一款咧，真系火柴人系列。 系 咁啦，火柴人嘅小游戏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噶。咁有一啲咧就系、是、横向嘅，即系游戏嚟嘅，即系讲紧嘅系咩咧？好似例如话过关斩将咁样啦，即系一路行一路打咁样样。咁我有少少似，如果大家以往咧有玩过即系类似系双截龙嗰类咁样样嘅游戏嘅话咧，佢嗰个玩法系似嘅， 即系一路向前行咁打啦。 系啦，不过我咧反而咧对于火柴人系列咧，一个最喜爱嘅即系 Flash 嘅版本咧，系一个射击游戏嚟嘅。咁嗰个射击游戏好得意嘅，就系咧当时咧就系有少少似，如果大家去游戏机中心有玩过啲嘅机铺咧，咪有啲就要你踩踏板，跟住咧就揸枪去瞄打荧幕上面，无论系丧尸又好啊，怪物又好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贼嘅救人质都好咧，嗰类嘅射击游戏啊。咁因为喺火柴人嘅系列入边咧，有一款嘅射击游戏就系咁上下嘅，咁就 系 咧你见到咧即系一个荧光幕入边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障碍物啦，咁喺啲障碍物后面咧，分分钟就系埋藏住一啲嘅敌人嚟嘅，佢一伸个头出嚟嘅时候咧，就点下佢就会开始射击咁样样啦。咁个游戏其实系几好玩嘅，同埋咧你最意想不到嘅系咩咧？就系当你打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唔好记得嗰个细节系点啦，但系总之即系打到最后尾啦，你有机会可能对一个嘅 boss 一个大佬嘅，咁咧总之系打到差唔多赢过关嘅时候咧，佢忽然之间咧会出现一个咧用火柴人制造出嚟嘅 Matrix 嘅画面， 系 即系咧大家如果记得 Matrix 第一集咧，佢咪有个好经典嘅画面，就系、是、阿奇洛里维斯咧，佢咪喺度闪子弹嘅， 即系好多人学嗰个啦， 系啊。咁喺呢一个火柴人入面呢，即係你话佢致敬又好啊，恶搞又好啊，都有令到嗰个画面重现，系一个火柴人嘅版本喎。咁所以即係作为一个玩家，你玩嘅时候你又会即係添几分嘅趣味，令我系好有深刻印象嘅。 其实我成日觉得呢一啲嘅游戏呢好鬼街机或者 NDS 或者而家 Switch 嗰啲 mini party game 嗰啲感觉㗎。因为以前我头先提过啊，以前有一种叫做煮嘢食嘅一啲嘅游戏呢，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有一个寒烧噶，好鬼无聊噶，佢真系有个寒烧嗰啲煎嗰啲锅咧，你前面咧，又你要将啲肉咧慢慢摆落去反啊烧啊咁样，咁尽量系喺两分钟里边到啦，咁啊烧越多牛肉越好咁样嘅。嗰阵时系真系唔知点解，其实冇乜嘢好玩嘅，你都唔系喺寒烧嘅铺头翻工啊咁样，但系咧你系好中意唔知嘅啊，好想尽量去玩多啲咁样嘅。咁另外有啲就去帮男朋友整蛋糕啊，又或者系一啲整喺餐厅里边要送餐啊等等。咁但系芸芸当中咧，我自己最深刻有一只咧，好简单嘅，叫俄罗斯轮盘，就有两个好核突嘅，一男一女咧，咁啊对住坐喺张台度，咁然后咧就。玩嘅游戏系咩呢？猜包剪揼嘅啫。咁然后咧，猜输个咧就要攞起台面嗰支枪。咁支枪里边咧，你唔知道有冇子弹嘅。咁但系总之猜输嗰个咧就要攞支枪怼落自己口度，然后开枪，睇下边个会中招咁样嘅。嗱，当然好血腥啦呢只游戏。咁但系当时玩就觉得啊几过瘾，因为玩落唔系真系好血腥嘅，因为佢啲血系好少嘅啫。咁但系嗰个感觉系觉得咦好似好简单，好似咧好容易玩咁样。咁啊令到你咧即系坐喺度揿下咧，有时上电脑台唔想玩下玩下咧，即系玩。一段好长嘅时间。 你讲起呢一个游戏，我有啲印象。其实望落去啲画风有啲似系呢个 South Park 咁样。 哦，系都系核核突突咁样。 系啊，不过嗱，其实即系头先你讲开饮食类嘅游戏咧，我都有玩过一啲嘅。嗱，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头先我又讲开一啲嘅即系网页游戏啦，嗱呢啲网页游戏咧，就算你冇玩过我哋嘅口头讲过一啲咧，但系相类近嘅都会有，因为即系当年咧实在系太多啊。你见到有一款游戏受欢迎咧，跟住咧其他好多人咧就开始效仿， 冇错， 自己又写出嚟啊。所以咧，就算可能头先阿生有讲话，即系寒烧，其实你玩嗰个可能唔系寒烧，可能系 BBQ 吓，即系吓美式烧烤咁样，咁又唔出奇啊。即系或者又正变咗串烧啊咁。咁我自己玩过一款咧，咁嗱，头先阿生有提过嘅就系、是、经营餐厅啦、 嗯， 经营餐厅就莫过于就系咩咧，即系可能你话你带位，跟住后屘咧就佢哋有啲人咧就坐低喺张台嗰度嘅时候咧就嗌嘢食，咁你就照样地咧要执餐，跟住后屘咧佢食完之后咧就去俾钱，咁基本上咧佢哋咧可能即系嗰啲嘅即系叫做顾客啊，就会有啲嘅 bubbles 噶嘛， 系咁喺度讲嘢啦， 系啦，嗰、那个 bubbles 基本。 本上呢就係、可能有一啲好簡單嘅 icon 啊，例如話 emoji 咁樣。 emoji 咁樣。 嬲啊。 雪糕啊，係啦嬲啊，又或者埋單嘅時候就畀個錢個 dollar sign 啊咁。咁就係、是單憑嗰啲好似 emoji 咁樣投案呢，你就即係要判斷啦，喂快啲要個過程啊做啲咩呢，咁睇下你點樣可以喺唔得失嗰啲客嘅情況之下最流暢咁樣將啲客由佢帶位入去間餐廳食嘢到送走佢，即係一氣呵成。咁最後尾當然就喺時限之內總結，睇你攞到幾多分數啦。 喂，其實呢啲完全係一個一個過渡嚟，因為你見到呢最初網頁版就係呢一啲啦。咁然後呢單機版，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有隻 game 叫夢幻西餐廳。 啊記得。 又係其實類似嘅，你到而家都係㗎，咪即係 overcook 囉。 係。 都係做緊同一樣嘅嘢，只不過嗰個玩法有少少唔同咗，個畫面又唔同咗，即係啲機能又提升咗，咁大家玩落嗰個感覺又唔同咗，但係嗰個內容呢其實都係一脈相承。 係。咁除此以外就有一款呢，就我記得嗰陣時候又係，哇其實個遊戲就好簡單，但唔知點解你可以花好多時間喺度玩，即係你玩下玩下不自覺咁樣呢就可能 過咗一晚啦。 係啦，冇咗我都唔敢講咁耐，即係可能半個鐘一個鐘先啦。咁嗱即係呢一款遊戲呢就係嗰啲砌漢堡包。咁咧砌漢堡包，我諗大家可能即係都冇想象過點解砌漢堡包咁好玩咧，就因為通常咧你砌漢堡包有啲咩嘅材料咧，不外乎就係番茄、芝士、菜，跟住牛肉，可能再唔係複雜少少加多塊雞柳俾你咁樣，或者魚柳咁樣啦。咁咁你就要咧因應翻佢一開始嘅時候出一個圖樣俾你， 有個次序嘅， 有個次序嘅，可能底嗰層包，跟住牛肉、菜、芝士，跟住冚面嗰層包，咁你就要砌出嚟啊嘛。嗱嗰陣時候咧，我本身見到我身邊有個朋友喺度玩喺度砌漢堡包，咁無聊。 你不如你去快餐店做啦。 係啦，你中意砌呢啲嘅話，你出去 揾錢嗰個啦 ，part time 嗰個啦咁。咁但係咧，跟住後屘佢就唔知點樣聊下聊下，就話我做到呢個時間嚇、有呢個分數， 你得唔得啊？ 咁啊挑戰下。咁如是者就突然间喺度斗起上嚟呢，你又不自觉咁样喺度砌下砌下呢、你又会发现係喎，又好似玩下玩下又好似几自如喎，啲时间过得几轻松喎。 喂，但我諗起呢一隻呢就我返喺街机玩过，我而家仲冇嗰部机呢，即係有部机呢係应该是台湾定唔知边度出嘅嗰个集感游戏，就有三个，一个红蓝绿三个掣， 啪啪啪 机囉，咪就係、是、其中一关咪就係呢个囉，即係整个汉堡包嘛。 你讲起嗰部机嗰部机我想话即係就算唔係話街機嗰時候，家用機都有出過嘅，我覺得 PlayStation 都有嘅。 嗰、那個風魔，我個朋友圈嘅嗰陣時，即係無論男女女都要入去玩玩㗎。 太癲啦！因為嗰個遊戲咧，實在係佢即係首先 party game 得嚟仲好惡搞嘅，我記得。佢入邊玩嗰啲嘅 mini game 嘅遊戲咧，真係無聊到極嘅。 有啲屠肉啦，我記得。 有屠肉有啦，即係例如話行，突然之間有人擰住面嘅時候，你就要踎低，可能揾個雪糕筒冚住自己嗰啲啊。咁有一啲咧就例如咩斗禁不深啊，跟住可能咧喺两栋大厦之间有啲咩外星人飞过嘅时候， 你要揿啱嗰个样， 系啦，即系去到最后屘嘅时候，飞到快到根本连样都睇唔到，系断股靠盲追噶嘛，系咁佢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因为呢一款游戏咧，佢系同另外嘅两位玩家系斗嘅，就算你可能去机铺打，你系单机都好啦，佢都会安排两个电脑俾你嘅，即系总之咧，你如果唔够分数嘅话咧，佢就会扣你一个嘅生命值咁样。嗱，佢嗰个玩法咧，如果你系同其他玩家玩嘅话咧，好似睇排名嘅，定睇啊，好似睇条生命线嘅。即系如果你过到嗰条死线嘅话咧，咁就冇问题，咁你就可以过关。咁但系如果咧你系过唔到嗰条嘅死线嘅话咧，就算你好似排名系第二咁都好啦，你都照样地系要扣血嘅。 系。 咁所以咧佢一方面就系、是、即系满足你可能玩嗰个游戏嘅时候嗰个趣味，恶搞趣味啦。同时之间你都系享受同其他朋友咧，即系大家较技啊嗰个嘅满足感嘅。 系的确啦，呢一啲都系即系一啲好治愈嘅 party game 啦。其实你咁讲咧，啲网页游戏根本就系啲 party game 嘅原型嚟嘅，因为比较简单啊玩法，亦都即系唔系话你要一定要打机好叻先玩得咧，唔关事。有时你谂得太复杂或者打机叻嗰啲人咧，反而玩得唔好。 啊，不过咧，即系最后屘再讲多一款咧，就系嗰阵时候我玩过，亦都系即系嗰啲食物系嘅网页游戏嚟嘅。咁头先我哋又讲过就系类似系西餐厅啦， 系啊。 但系曾几何时咧，都有一啲嘅 即係啊飲食系嘅即係網頁遊戲咧，同我哋香港咧係幾有關係，幾有香港特色嘅。咁就係咧用呢個港式嘅大排檔為呢一個主題嘅、 哦。馬仔嗰個嘛，我記得 係。係咁佢嗰隻遊戲入邊咧，就係、是、個畫面就設咗幾張嘅圓台啦。係。咁跟住又係咧，你會見到嗰啲嘅食客咁樣樣，佢哋就會坐低咗之後咧， 叫嘢食啦。 係啦，就會叫唔同嘅大排檔嘢食、哦，即係可能例如話咧，你坐低之後有啲咩大排檔嘢食會嗌咧？可能例如話嗌啤酒啊，有啲可能會嗌花生啊，有啲可能會嗌海鮮啊咁。咁當然啦，個過程入邊亦都係睇你嗰個反應啦，即係究竟能唔能夠完完全全滿足嗰啲嘅食客，唔好出錯咧咁。咁我發現即係嗱，玩呢一啲遊戲同我哋今時今日追求玩嘅遊戲咧，又好似唔同咗啦。 冇錯， 即係雖然而家有好多嘅手機遊戲都係啦，純粹係滿足你可能打發嗰五分鐘啊、十分鐘嘅時間啊，但係即係可能佢入邊都會有一啲嘅即係課金成分啊，即係佢都係想你玩多啲咁樣噶嘛。咁但係你玩翻嗰啲嘅網頁遊戲咧，真係你發現咧好多時候係冇目的嘅，純粹係即係消磨時間嘅啫。咁啊，相比之下咧，我就覺得嗰樣嘢係嚟得更加純粹喎，真係。 係冇錯，的確咧呢一啲係更加容易吸引人大家去玩咁啊，同埋始終有個香港嘅感情喺度咧，咁你玩嘅時候又會玩得投入啲啦。 係咁啊，今日咧時間咧，我哋嚟到呢度啦嚇，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